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周末由上海评弹团带来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主题专场和中篇评弹《赵氏孤儿》，作为清华大学2018校园戏曲节打头炮的演出，和首都观众见面，请听报道。 清华师生和校外的观众共同欣赏了2天的精彩节目。作为南方的重要剧种，评弹其实在北方有很多粉丝。上海评弹团团长、评弹名家高博文说， 非但是江浙籍的啊，还有很多这个咱们北方的观众对评弹也是情有独钟。我们受清华大学学生艺术节戏曲节的邀请，把我们作为这个戏曲节的这个第一轮演出，第一场演出就是评弹啊，说明我们多次到北京来，在高校的这样一个耕耘、推广、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要这些内容大家是比较熟悉，就像我们上次到林徽因到清华来，那更加是亲切。当然我们来了之后，老师和同学们说，哎，你们能不能来点传统的，我们也爱听传统的。那我们觉得，哎，这个好消息啊，能听传统那最好了。这次来呢也是做了一些精心的准备，包括演员的配备，老中青的啊阵容啊比较坚强。 上海评弹团艺术室主任姚勇介绍了这次演出的精心准备。 一台呢是四大名著传统的折子和开篇，有唱有说。另外一个呢就是赵氏孤儿的中篇评弹，完整的剧目。剧目呢也准备接下来的几天里面，我们要到中国评弹艺术节要去上演。那这个节目是复排的，93年的时候呢，有我们的老一辈的艺术家在上海上演过。那因为这个剧目比较难，所以一直没有复排过。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比较大胆，把这个剧目重新复排了，来上演一下，也有一些改动，适应现代的观众的口味。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比利时透明歌剧音乐剧场作品《消失人的日记》昨天在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多维剧场首演。这部剧是捷克作曲家莱奥什·雅纳切克创作的声乐套曲，由22首声乐作品组成，讲述了一个名叫雅尼克的乡村男孩爱上吉普赛女孩之后，放弃了一切去追随她的故事。2018北京通州运河文化艺术节将于本月23号启动，持续到12月中旬。本届艺术节将围绕千年运河、回响千年等三个板块组织12项文化活动，通过歌舞、杂技、民乐、戏曲、情景剧等艺术形式讲述运河故事。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13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卷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十三声，将台湾艋舺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 法国圣马可童声合唱团将于11月9号登陆北京展览馆剧场，上一场精彩的音乐会。据了解，这次法国圣马可童声合唱团除了献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主题曲、插曲以及古典曲目之外，还将带来《天空之城》等多首脍炙人口的电影主题曲目。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园桥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说到北京的雍和宫，不能不提到雍和宫啊，拥有的众多极具特色的佛教文物。其中啊，这木雕三绝是最为著名，分别是五百罗汉山、檀木大佛和楠木佛龛。那么您知道这些国宝的传奇历史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来说几件国宝传奇。其实啊，在雍和宫很多文物那都是稀世珍品，早在1933年这里就发生过文物被盗案。那么在于平主编的《文物背后的法律故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这件事，让我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在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工作的侯海洋。 民国22年，即1933年的春天，北京雍和宫发生了一起景泰蓝器物被盗事件。自民国以来，这已不是雍和宫第一次发生文物被盗的案件。早在1923年雍和宫就有丢失佛像的记载。1933年4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市公安局侦缉队第二分队队长张瑞林接到了排长李长林的报告。李长林说接到了雍和宫僧人德穆奇康永祥的电话，报案称法轮殿内白底红龙碎花瓷五供一件，景泰蓝万字花样古铜五供一件，于4月9号夜里被盗了。张瑞林当即命班子潘有恒和警探会同雍和宫地区巡逻警员到现场侦查。侦查人员很快地发现法轮殿临街院墙上有灯蹭的痕迹，遂断定盗贼由院墙攀登而入，盗赃后又由院墙原路逃走。警察们回去后立即成立了专案组，抓紧时间侦破。张瑞林接到第三小队排长梁宝全与第八小队排长李长林的报告，4月13日下午9时，僧人罗布桑到北新桥分钱所报案，称在安定门内溪水关见一人携带包袱从五道营来，此人行迹可疑，不久即抓捕到嫌疑人宋金起。宋金起供认称，我今年28，宛平县人， 家住在安定门内东城根24号，职业是拉洋车夫。他说自己4月13日下午6时回家途中，在雍和宫后身见泄水沟里有一黄色包袱，于是上前打开，见是景泰蓝铜五供一件。这时候有其他人路过询问情况，宋假称自己会拿着包袱去派出所报告，但宋金起却拿着赃物跑到了溪水关姐姐处藏匿。途中宋金起承认，当走至灵官庙胡同的时候，遇一僧人拦住去路询问所携之物，僧人让宋金起打开包裹瞧瞧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僧人见是铜五供，遂说愿意带宋去找警察，于是两人雇了两辆洋车。宋冤枉地说，不成想他竟将我诱骗至北新桥侦缉队，最后被定为了嫌犯。宋在收监前无奈地说，金蒙询问我这景泰蓝铜花瓶、香炉、蜡签五件以及包袱皮、绳子等，确实是我捡到的，委实不知是何人放到沟中，且我在捡拾之时有许多外人围观，请求警官调查。这样一来，到底宋金奇所述是真是假难以判断。警方认为失窃之物来自雍和宫，还是通过盘问雍和宫内的僧人或许能找到些线索。通过集中调查，一名55岁的僧人索纳木盆尔杰说，我在雍和宫内法轮殿当看殿僧，4月10日一早，我开法轮殿殿门，见东北挖角西首有窗户被捅破了，门栓上的钉帽也脱落了。进殿一看，我又见西首隔扇开启，佛像前所陈白底红龙碎花瓷五供、景泰蓝万字花古铜五供丢失。我料想这些器物肯定是被贼偷走的，于是马上报告给了本庙的德木齐，又转报给侦缉队。现在既然承蒙警方寻获，命我们到队里辨认赃物，现已认明这几件景泰蓝器物均是本庙所丢之物，现恳请归还。民国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下设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地址在雍和宫东花园北的门，作为专门管理藏传佛教寺庙事务的机关，该委员会对文物的丢失一事高度的重视，这公函到北平市公安局。这份公函提出希望贵局对已拘获人犯从严提讯，使其供出主从各犯的名称、住址、窝藏赃物的地点，另一方面请侦缉队立即派出得力的侦缉人员严密的侦查，使前后丢失的文物能悉数的找回。北平市公安局虽没有披露对嫌犯宋金起的审讯过程，但是今天我们能看到北平市公安局送呈北平市地方法院的公函，公函中公安局大致交代了宋金起自称从雍和宫后身泄水沟捡拾景泰蓝五供，以及如何遇见罗布桑僧人，又如何到了侦缉队，最后由看殿人索纳木盆尔杰等验证赃物，证实这些景泰蓝就是从雍和宫丢失的经过。公安局最后申请贵院讯办。宋城法院的物品包括宋金奇本人证物、索纳木盆尔杰的证词以及宋金奇的证词。不几日，北平地方法院法警室巡官康全夫回函公安局，按照公函和证词等呈送物的内容，地方法院派人又到安定门内东城根一带调查。据一名李姓人士声称，他于13日上午听到有人传说雍和宫后殿暗沟内有狗不时出入，围观者多，狗鼻子灵敏，大家起初怀疑必有腥气之物埋在土中， 到了晌午，围观者越来越多，有人突然说有发光的东西，这样更有多人围拢过来。终于于下午五点左右，在一鲁莽的男子跳到沟里把土扒开，见一黄包袱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但不知其具体为何物。突然此人抱起包裹往西走，说是要去派出所报告，边走嘴里还嘟囔说此物必是祸事，非报派出所不可。人群中有人认识，说那人姓宋，以前是拉洋车的，后来当起了吹鼓手，并非是为非作歹之徒。宋金起走到家门前，并未进门，而是往西去。次日一早，李某听说宋某并未去报官，而是到灵官庙胡同他姐姐家，但是不知道怎么的，他被他姐夫轰出来了。刚走至灵官庙东口，就遇见了僧人罗布桑，所以有了后边宋金起被带到侦缉队的事儿。又据宋的邻居关某、曹某所述，大概与李某略同，且称宋的父母都在他姐姐家帮忙照顾生病的姐姐。我们猜想宋金起将包裹内赃物拿回家中暂匿，也许是择机变卖，但供词中只字未提。宋金起是否是夜间进到雍和宫法轮殿偷窃景泰蓝的贼人，警方并没有定案，原因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宋金起就是夜间进入法轮殿盗窃的罪犯。此外，宋本人也坚称自己不是将文物丢弃在沟里的人，但无论如何，宋金起欲私自占有景泰蓝器物的罪名最终被法院认定了，因为他背着装有景泰蓝的包袱到自己姐姐家去，这一行为他本人承认且被多人指认。根据1928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中第28章第337条对盗窃罪作出的量刑规定，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取他人所有物者为盗窃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因此宋金起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年，他被送往位于德胜门外的北平第二监狱扫除科做工。档案最后有关宋金起刑期期满上知悔改请求释放的资料。整个案件进行到此算是全部的结束。宋金起案虽并没有扣人心弦的侦破过程，但给警方留下的线索却非常有限。首先，整个档案最终也没有反映警方侦破夜间翻过院墙潜入法轮殿盗取景泰蓝的线索。其次，本文开头即提到当时雍和宫已连续发生多起文物失窃案，案卷中提到的雍和宫正殿中的乾隆年间古铜象鼻香炉也不知去向。宋金起案虽不甚复杂，但该案只是那几年雍和宫系列文物失窃案中之一，可见20世纪30年代雍和宫文物安全着实令人堪忧。我说的这故事呢，是依据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公安局侦缉队宋金起有偷窃雍和宫景泰蓝古铜花瓶等物的成编写的。可见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其公文交办、拟稿、核发、判刑、善写、校对、盖印、封发等环节都十分的规范，可以为今之借鉴。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从民国到现在，盯上博物馆文物的窃贼总有心怀侥幸者。1992年的9月18日，开封博物馆也发生过一件盗窃国宝的案件。继续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北京市文物公司的王吉文。 开封博物馆属于社会历史与艺术性博物馆，几十年来为国家收藏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博物馆四面环境优雅，风光旖旎，翠柳垂荫，地处包公湖南岸，与隔湖相望的包公祠相互辉映，平日里参观者络绎不绝，因而博物馆成为包公湖风景区著名的文化艺术宝库和旅游胜地。然而就在这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之中，开封博物馆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盗窃案件。1992年9月18日上午8时30分，瑟瑟秋雨中，工作人员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样熟练地打开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的大门，准备迎接参观者。但一进门，他们惊奇地发现展厅内一片狼藉，几个展柜也已经空空如也了。8时40分，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胡安泰火速赶到了案发现场。同时，开封刑警支队队长张天增也率侦缉人员迅速抵达了博物馆，立即展开了侦查工作。经警方初步勘查，发现展厅中有8个展柜被撬，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包括国家一级二级文物59件，其中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缠枝莲文盘、明弘治款黄釉瓷盘、明德化窑回纹三足炉、清雍正年间青花釉里红折枝果纹扁平等4件一级文物，是我国窑烧青花瓷器中的极品。而另外3件一级文物，青玉山子、青玉佛手花叉、青玉菜饼活环扎等，都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宫廷用品，其玉质之硬之纯、雕刻之精之细实为罕见。这些文物精致脱俗、美轮美奂，实为国家瑰宝。按当时市场的估价，失窃珍品总价值超过1元。侦查人员随即在现场提取出红色平绒布、黑色票夹、玻璃刀、鞋印、撬痕等多种物证痕迹。这次文物盗窃案不但文物珍贵，数量也十分的惊人，确实令人震惊，实为文物盗窃大案。开封市公安局迅速将这一案件上报给了河南省公安厅，公安厅又毫不迟疑地报告给了公安部。开封市立即成立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福润和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吴国强为指挥的侦破918特大文物案件的指挥部。河南省公安厅成立了以王继胜副厅长为组长的侦破918案件的协调组，从多个方面入手，调动各路干警全面出击。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各种信息也接踵而来。包公湖渔场的工人吴玉柱反映，案发当日的凌晨1时50分，他和同事顾保国等3人巡湖至中坑南环路包府坑加油站北墙外时，发现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停放在此。环卫工人杨长明也印证，案发当日凌晨3时40分许，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边啊，咱们继续根据于平主编的《文物背后的法律故事》一书，为您讲述918开封博物馆盗窃案件，由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北京市文物公司的王吉文。 博物馆职工李娟和在此执勤的武警战士则提供了一条更为重要的线索。据他们回忆，九月初有两个住在东京大饭店的年轻人曾三次到博物馆参观，其中一个自称武汉大学教授，说来开封参加黄河中下游研讨会。二人多次进馆参观，询问了博物馆夜间值班安排等情况，并且经警方的调查证实了开封在九月并没有举办黄河中下游研讨会。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地对全市285家宾馆、饭店、招待所、旅社进行了排查，确认在距开封博物馆200米斜对面的东京大饭店有四个来自武汉的男子来此投诉，于9月7日离店，但登记信息无论是姓名还是身份证等均不属实。此时警方又接到了消息，就在案发前不久，8月5日郑州金桥宾馆发生了一起盗窃桑塔纳轿车的案件，以此在核对以上群众的举报内容，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的突破口。通过郑州金桥宾馆与东京大饭店服务人员的描述，以及之前公司职员提供的体貌特征，警方将嫌疑锁定在了林、李、陈、唐四个人身上，并以被盗窃的桑塔纳轿车为突破口，展开了彻底的侦查追捕。警方即刻赶往轿车被盗的案发地点，并于12月3日在武汉市汉阳区和平新村将杨长明等人抓获。在对杨长明家进行搜查取证的过程中，警方搜查出了五件文物，并确认这五件文物系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真品。在铁的事实面前，杨长明交代了内地刘农军化名陈纳德，伙同刘进化名林沙，文西山化名唐国强、李军四人于9月18日盗窃开封博物馆的事实。12月10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对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刘农军、刘进进行通缉。 在经历了多天与盗窃团伙的周旋、斗智斗勇的艰苦侦破后，1993年1月9日，全部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918行动终于告捷，指挥部内一片欢腾，一颗颗忧虑已久的心瞬时间得以平静，丢失文物全部完璧归赵。这样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文物大案，在公安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千里追踪，不仅主要案犯无一漏网，而且被盗文物也全部追回，当真印证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古话。文物不能再生产，它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不能以一般财物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来计算的。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严厉准确地打击犯罪，当前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时，应当以文物的等级为标准，并结合考虑文物的数量、可评定的价格以及其他情节等，对具体案件进行具体的分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定罪量刑。918开封博物馆盗窃案件中，四名案犯最终被执行死刑判决。国家文物是中华文化上千年血脉相连、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无法替代的瑰宝。任何想要据为己有、谋求一己私利之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会存在的意义。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个人收藏啊，去博物馆参观观察、学习珍品文物是必要的一环。那么您知道这些博物馆当中的国宝都是怎么来的吗？告诉您，博物馆当中的很多国宝文物是个人藏家捐献的。那么在于平主编的《文物背后的法律故事》一书当中，也收录了一篇《千金猴王宴重现世间》的文章。让我们来听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这篇文章由就职于中国第四季冰川遗迹陈列馆的李新志撰写。 1951年10月的一天，广州温德路一如既往的熙熙攘攘，行人络绎不绝，沿街的古玩店慵懒地开着门。和以往的任何一天一样，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中年妇女神色怯怯的摸进了一个不大的古董店，想卖东西。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裹，一层一层的打开，露出了一方砚台，黑漆漆的长方形大砚台。店主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并没有感到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个年头，老砚台并不稀罕，也并不珍贵，经常有人拿着据说是祖传的宝贝来店里想让。仔细观看一下这方砚台呀，雕工精细，砚两侧刻隶书名，右侧名千金猴王砚，光绪壬辰，余山何氏闲叟珍藏，左侧名郭兰祥作砚，相信难堪字。虽然也很珍贵，可这次店长并不打算收掉它，毕竟过手的好砚台很多，这块并不出彩。那个女人失望不已，打算离开。这时候坐在店里的一位客人拦下了这个女人，用160元的价格求得了这方并不起眼的砚台。等那妇女走了， 那人让店长拿一碗水来，用水轻轻的在砚台上擦拭，很快砚台上居然慢慢浮现出了一只小猴子的形象。看着店长惊讶的眼神，这位客人不由失笑。砚台上的小猴子蹲坐在砚台的下半部，回首皎洁微笑着，眼睛鼻子嘴都清晰可见，栩栩如生。店家懊恼不已，可又并不失望，毕竟自己技不如人。可是为什么这么一个黑漆漆的普通砚台上会浮现出一只猴子的形象呢？原来砚石里不同成分的岩石在千万年的地层中日积月累，就会形成许多不同的花纹。就如这方砚台的砚堂里发白的斑纹像鱼脑，人们通常称之为鱼脑洞。砚堂周围的花纹似火烧留下的印记，人们称之为火纳。这些花纹都是自然形成的，在工匠师傅特意的设计下，有些竟变成了让人惊奇的图案。这只砚台在火纳的烘托下，猕猴形象生动逼真，遇水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灵动。在砚台的砚额、砚唇、砚侧等处，工匠又以浅雕的手法因材施艺，雕出了崇山峻岭、流泉飞瀑等纹饰，与下面的猕猴相匹配，仿佛变成了西游记中美猴王栖身的花果山水帘洞，可谓巧夺天工。刚才只是感觉一般的砚台瞬间焕发出了不一样的神采。这位店长羡慕嫉妒的火眼金睛发现了这方砚台的人，就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和古文物研究专家商承祚先生。抗战时期，他曾冒着战火在长沙抢救大量文物，其中就包括一面珍贵无比的战国古铜镜。这次居然让他就在温德路上捡到了这么大一个漏。商承祚先生拿着砚台兴致勃勃地告诉店长说，这砚台叫千金猴王砚，就是传说中的清末广东三大名砚之一，有名的张坑石，就是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开采老坑大西洞时挖出来的矿料。清朝光绪年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他主持在广东的肇庆开发砚台。广东肇庆盛产端砚，这里出产的端砚特别好。哪儿好呢？传说用端砚磨出来的墨汁隆冬不动，写在纸上的字儿虫蚁不住，其品质堪称绝顶。张之洞特别爱广东的端砚，他命手下的何鹏洲负责组织开坑挖石造砚台。当时挖掘的工作非常艰苦，在江边的悬崖峭壁下挖洞开采。这一日，何鹏洲来坑壁视察，有人来报说挖到了三块上好的砚石，何鹏洲二话不说就直奔了老坑。有人拿给他三方端砚，只见这砚台上的花纹绚丽，这样天然的砚石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还一下子就有了三块，更是难得。何鹏洲请当地有名的工匠依据这三方端石的特点，专门打造了三方砚台，每一方都有一幅酷似动物的花纹，一方似猴，为猴王砚；一方为鹤，为炎华四象砚；还有一方像卧牛，为青牛砚。三方砚台乃自然的造化，何鹏洲得到之后喜的是手舞足蹈。就是出于对这三方砚台的钟爱，何鹏洲没有将他们交给张之洞，而是偷偷的藏了起来。这三方砚台被私藏起来，世人根本无缘得见，而这枚猴王砚辗转来到了商先生手中。1961年10月，商承祚按照当年那位卖砚台的中年妇女留下的地址来到了他的家中，因为在购买猴王砚的时候，他说过家里还有别的砚台， 不出所料，商承祚果然从他手中买到了延华四象砚，然后他又问起了另一方砚台的下落。中年妇女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至于这位妇人的身份，有人说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督造端砚的何鹏州之后人，也有人说可能是这两方砚台后来流落民间，无意中被这位中年妇女得到了。而现在这些文物来到了商承祚的手中。商家作为文化大家，拥有着数量惊人的文物古件，这些对于商承祚来说既是幸福又是折磨。一方面，对于文物的热爱激励了他不断探索文物的历史；另一方面，他总认为文物被个人收藏的话就完全失掉了文物的意义。恰逢新中国成立之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其中就有引导捐献文物的条款。曾有条文明确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私人收藏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又指出，有下列事迹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的。面对这个现状，商承祚先生曾经说，独乐莫如众乐，因此他将家藏的众多文物捐献出来。后来商承祚先生将这两方砚捐给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最终落户广东省博物馆，成为广东省博物馆的珍藏。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斌曾说，商家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侯王砚的出现、失落、重现天日，不仅是一方砚台自己的经历，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进入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博物馆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规的制定实施，不仅保证了文物捐赠者的权益，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文物的安全。文物不是一件简单的物品，它记载着一段历史，镌刻着民族的记忆，是时代变迁的一个重要见证。生命因为有了记忆才变得多彩，国家因为有了记忆才更加的厚重，一个民族因为有了记忆才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侯王砚铭刻着近代文物的颠沛流离，但他的回归也代表着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断进步，让我们带着对这些文物的尊崇感走进博物馆吧。 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半张孤独收了谁的脸，半丁又在落在你案前，一圈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敲钟点音乐间，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忆在上，我们情